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最喜欢的城市是北京，主要是这些年吧，在天津上大学，然后刚开始没觉得回家是怎么回事，但是最近纠结去哪实习的时候，就突然觉得天津虽然也还行，但是还是北京最好，毕竟这是我的家，就在这儿。然后明天就要去北京的一家医院实习了，希望一切能顺利吧。 伊答应过要带阮去的所在，到最后你拢无来。相片的纸，亲像倒遐尼来，阮的悲哀，今仔才知。照片一张能消失的年代，很想知道那大概。关于空气的味道，我还在猜。 5点钟，欢迎各位在星期三的下午来到潮流梦工厂。今天星期三，我们会是母婴的环节，辣妈正传，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戴毅。会发现我们今天这一身搭配，好像袁一刚刚是从田间采摘回来的感觉。 说什么呢？明明是海边，怎么这次也得是？怎么也是北戴河啊，这样就能赶得回来。 我是觉得草帽风的感觉很有田园的那种法式田园风， 叫 这样会好一点吧。 背朝什么面朝黄土， 面朝黄土背朝天， 对对对对对对， 老妈妈的形象跃然纸上，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好吗？明明人家是度假风来着的， 对对对、 今天北京真的很晒，所以大家如果在路上有行走要外出的话，还是很建议大家佩戴一顶草帽的， 然后也要注意防晒和补水。 是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两个小时，各位都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呢？是有文化的作家来着， 但是前面的一个电乐感觉特别的，怎么说呢，很活泼，因为是给小朋友看的书嘛， 对， 还是会觉得很可爱多一些。 是，其实我认识今天的这位嘉宾的第一面的时候，不是因为他的儿童的书籍，这应该对于今天这位嘉宾来说是他人生的第一部儿童的书籍， 对， 的作品。我们先来欢迎一下百万级畅销书作家林特特，欢迎特特， 欢迎特特， 大家好。 还有他身边的呢，也是这本书这本新书的文字编辑水水，你好， 你好，大家好。 水水有点紧张，刚上直播之前就跟我们说啊，好紧张，好紧张。没关系的哈，因为虽然说这有很多甚至几百万的网友可能在看，但是我相信因为他们可能会待会儿一点一点把时间来交给我们，有一些问题呀、有一些什么想要问的事情会交给特特多一些，所以水水不要着急，不要紧张。 我觉得是你们俩已经搭档，既然出了这本新书、而且其实在母亲节那一天是首发， 对， 所以到现在为止有快要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水水应该跟着特特跑过了不少 地方 了，所以其实就是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场子而已。 但你会发现看不见的人群反而有的时候会给人带来一种无形的压力， 就是我在明处你们都在暗处，不知道谁看我。 对， 所以欢迎各位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可以随时来报道一下，让我们的嘉宾感觉没有那么紧张，让他知道都有谁在看他们。 对对对， 刚才说这个出新书还没有介绍说这本书到底是个什么样性质的小朋友的读本，以及书名叫什么，我们请特特介绍一下 啊。这本书的书名呢叫你是我的小天使，那么虽然呢就是我写的是我和我儿子之间的故事，那么小这本书的主人公的名字叫洛洛，也是我儿子的名字，但其实这个故事呢当他写出来的时候就像一个孩子一样，脱离母体以后跟母亲没有任何关系了，他有他独立的生存空间，有他自己的命，所以呢这个书中的洛洛越来越和真实的洛洛拉开了距离，它变成了一个原型，它是一个有共性的故事，相信两位母亲看完以后也是非常有感觉。 今天直播间四个人，有三个老母亲，有水水还没有成为老母亲，恭喜你一下先。 谢谢。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有时候会在分析一些就是什么小段子的时候会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妈妈，或者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熊孩子，这就是虽然每一个家庭的情况都各有不同，但是很多孩子和家长所经历的在类似阶段的那些事情都是有共性存在的， 对对， 所以这本书其实算是你是我的小天使，它是一本绘本， 对，它是绘本，它是我说了一个故事，用成人的视角说完一个故事，然后当时我的编辑听了以后，那会儿我们还不是合作关系，他就哭了， 他就哭了。 你说的什么故事？我也想哭。 他哭了，哭了以后呢？而且当时 他还在读是吗？ 对，他还没有生孩子。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是人类共有的感动，或者是你有母性，或者是你有血缘关系的人都会感动。对、那这个时候他就说要把它提炼成一个童话。那么提炼成一个童话以后，我先用成人的语言说了一遍，然后又变成一个儿童可以读懂的东西，然后其实是和绘本的画图的作者共同创作，因为他对着图对着那个语言他会画图，但是你看到图以后你还会去修饰一下你的语言，最后就变成现在这个读本。 因为绘本其实是这两年开始兴起的， 没错，我刚才想说其实像我们小的时候 连环画 小儿书，那个时候家长还有口口相传的一些小时候的故事，但都没有现在绘本。 从前有座山， 哎，山里有个庙，庙里有个老和尚，什么什么在讲故事， 小和尚说， 对，就是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故事。但那会儿就觉得好像说我包括我现在在这两年之前我对绘本都没有那么高的期待，但就是因为当了妈妈以后慢慢开始接触到了一些绘本的儿童书籍之后发现好可爱，它远远去让大人不仅仅看到是图画和文字，还能有一些根据这本书之后产生的额外的想象的空间和一些感受。 因为绘本和普通的儿童书籍的最大的差别在于它的插画真的 如虎添翼，就给这个文字 又真实 又梦幻 又虚幻。 对 对, 对、 嗯、你它的颜色的搭配，包括它的那个图案的结构，以及它这个图片当中，它这个绘本当中，背后能够让你去引申出来的很多东西是无限的。 没错， 是这样。它那个我觉得绘本的创作，就我而言，因为我之前是写成人书的，那么其实我会感觉把我们要给孩子的和孩子想要得到的柔合在一起。我们想要给孩子的其实是道理，是故事，是我们想给他的安全感，或者是爱，或者是对习惯的培养。那孩子要的是什么？孩子要的是色彩，要美丽的东西，要图画。那绘本要想好，就是成人的故事降维，那么又要用孩子我们看的萌萌哒的东西配在一起，这才是一个完美的一个交代。 感觉特特好像学过了儿童心理学。 没有没有，我觉得这一点是他在跟自己即将六岁的儿子在这将近六年的交往当中，相处当中慢慢的去获得的一些东西。 哎呀，交往这个词儿，突然觉得特特在除了老公之外交了个小男朋友的感觉。 现在不流行小奶狗这个词吗？ 是这样，我曾经跟我妹妹的同学说，她说我30岁了，我不想要孩子，我怕影响我跟我老公之间的关系。我说你想多了，你一开始想的是，我因为爱他要生一个跟他像的孩子，但是你很快就会发现，如果不是冲着老公像孩子，你分分钟想把他扔出去。 这些都有很有意思啊， 这些经典语录， 下面给对可以总结一下， 对，会迸发出更多。今天我们由特特带来的这本全新的绘本《聊起》，当然我们嘉宾也会推荐一些各自认为很不错的别人的绘本，以及在绘本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样，想要跟爸妈或爸们一起来分享的一些小 tips。或者你们我们的听友我们的网友对于绘本有一些什么样想了解的东西，都可以来随时跟我们提问，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还是要惯例先来关注到的是第一个环节的潮流风向标，来看看母婴圈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资讯。一下这个新书的事情，但是因为后面还有很多时间可以慢慢聊嘛，在资讯方面呢，我们第一个环节想要跟大家讲到的这一条呢，可能是很多的新手辣妈们都会去考虑到的问题，就是关于抱孩子的姿势。黛玉可能还在处在就是需要不停的去抱孩子一个阶段，因为喂完奶肯定要拍奶嗝， 或者说 睡觉之前要哄个觉， 对，他现在还不太会爬和走，所以很多时候还是特别喜欢黏在大人身上，所以就需要抱。 对， 而且你会发现女人比如妈妈还好一些，尤其一些长辈爷爷奶奶或者接触比较少的姥姥姥爷，又或者是经常不在家的爸爸，抱孩子都会还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他生怕自己抱不好的时候让他哪儿不舒服了，或者很怕他太软啊太小啊伤到他。 很多男性家属在孩子刚刚生出来的时候至少一个月都不敢碰他， 不碰，对， 太软太软糯。特别还记得你家儿子刚刚生出来那个小肉团的样子吗？ 我记得我从产房出来第一句话跟我老公说的是吃水不忘挖井人。但是我觉得男性是很奇怪的，他在你觉得一生当中最丑陋的时候，最艰难然后汗最多的时候，他是没有任何心疼的感觉的，就是他觉得这个跟他很远，那么等孩子生出来以后他突然生出了感觉，那这个时候他觉得跟你更远了，因为他觉得跟这个孩子有种天然的感觉， 血缘最亲的人出现了。 对, 对， 因为毕竟夫妻之间没有血缘关系。 对, 对，所以我记得很清楚，他不是月子里没有抱过孩子，而是从他但凡有时间抱就没有撒下手，而且目不转睛，以至于我出了产房第一句话就是吃水不忘挖井人。 我觉得你老公属于进入状态很快的，有一些男生就是当了爸爸以后，他在孩子出生的一瞬间甚至到孩子会喊爸爸之前都不太明白这个小玩意儿 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是怎么出来的。反正总之呢，大部分的男生在媳妇儿怀孕的过程当中，他一定是没什么感觉的， 对， 他可能在知道媳妇儿怀孕的那一瞬间很开心，然后之后的10个月他就该干嘛干嘛，该玩该吃吃该喝喝，对， 这段 然后可能连手都不敢碰。 这段我会截图然后截屏留下来，争取某一天发给某人的老公看一下。吐槽在一年快2年了，都还没有结束。 对，我印象很深，就是男人的整个在不同的阶段当中一个变化是很明显的。那我们今天说这个抱娃的姿势这件事情哈，特的老公是从看到这小玩意儿出生以后就不撒手了。那你觉得他的抱的姿势是让你操心的吗？ 不是， 好像担心他不捧孩子之类的。 我会觉得他从好像从一开始就知道怎么抱孩子， 天生会抱孩子。 包括我在那个书里头写到的，其实还有一个抱孩子的细节， 嗯， 因为我们在书里待会儿可以介绍说我们是从天上挑的个小天使。那我书里也提到了，第一眼看到孩子是爸爸抱起他说，这是我们在天上挑的那个小天使。虽然事实本身没有这么梦幻，但其实当时就是抱起来就怎么欣赏都不够。过了两天以后终于会把心理活动说出来了， 嗯， 他的心理活动说，你的眉毛长得真好看，你的眼睛长得真好看，怎么这么像爸爸。 都在夸自己。 对， 就孩子刚生出来的时候一定是最像爸爸的，嗯，因为他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要让爸爸产生对他第一时间就有好感。 对， 我必须长得跟你像才行啊。然后为什么越长越像妈妈呢？是因为发现孩子慢慢发现啊，原来爸爸真的不靠谱， 还有爸爸真的不好看。 好吧，聊了那么多，到底抱娃的姿势什么样才是正确的，可以能够做到不伤害他柔软的脊柱，我们也来看一看下面的这段视频。 我们三二一这样的顺序反过来说，这种腰凳实际上我们是推荐的，比第一位第二位都肯定是更科学的。但是呢，因为你看你现在孩子的脸是朝前的，孩子的腿离你身体太远，实际上从杠杆的原理上讲，你的腰椎承受了更大的压力， 嗯， 是这个原因造成你的腰疼。如果脸朝向爸爸们或者妈妈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孩子可以更贴近大人的身体，这时候腰椎实际上他受到的横向的这种力臂是更小的，孩子呢不单可以更安全，对于大人的腰椎也是一个更好的保护。 可是孩子这么大了，他就不愿意，谁愿意对着胸口多枯燥， 对，因为他想看外面的世界。 尤其更小一点点的孩子，实际上一岁以后呢，我们孩子会走以后，我们并不主张更多的抱。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那我们说第二位妈妈，就刚才说了，这是一个非常时尚的抱法。刚才说是你是髋关节这地方疼是吗？ 对对对，就这块胯有点疼。 那我问你，你的腰疼吗？ 腰也有点疼。 这样抱孩子的时候，我们的髋关节一定是挺出来的。 对对对。 实际上，当髋关节挺出来以后呢，这是非常适合孩子坐在这个地方的， 是特别省劲儿。 但是现在，第一，你看你的腿 啊， 我们的骨盆是歪斜的，看到了吗？我们骨盆是歪斜的。但是上面我还要保持肩跟头的水平，所以你的脊柱就形成了两个弯曲，想到了吗？一部分是的， 这个是所谓的那个 S 的弯， 我们都喜欢前后的 S， 但是不喜欢那个横向的 S。 对，邱姐问你说你是超模吗？不是，我现在走路都是这样。 哎，我注意到刚才这位妈妈，您说您横着抱孩子的时候，当孩子躺着的时候，颈椎也是随意这样耷拉着。 小孩子，特别是三个月以内的孩子，我们在横抱的时候一定注意，无论是你把孩子头用自己的这个胳膊扶住，还是另外一只手扶住自己的孩子头，一定给孩子头一个保护。 哎，那刚才您跟我们说到了这个横抱的，这个竖抱宝宝正确的姿势是什么呢？ 我们一定用另外一只手，看到我这只手了吗？ 看到了， 撑到孩子的颈部和头部，我们一定放在这儿。包括有的人说特别小的孩子可不可以竖抱，一个月两个月的孩子，大家想想在拍这个奶嗝的时候我们在怎么做的，实际上也是都是在竖抱是吧？ 对， 但是一定是让孩子的头搭在自己的肩膀上。 对，对于特别小宝宝一定要防止宝宝的这个脖子向后仰过去。 是的， 真的太痛苦了。 就是这段视频帮我们很多的已经上手 了一下， 回忆了最初的那个时光。 嗯， 前两个月说，其实现在的孩子已经普遍要比咱们那时候他挺 硬朗多了。 嗯，对，现在还大部分生出来以后都愿意竖着抱。 嗯， 就是当然拍奶嗝什么的肯定是竖着抱。所以如果收音机前或者网络那头有即将要成为辣妈酷爸的父母们，这段视频也可以帮助你们去度过前三个月孩子们最柔软的阶段。 嗯， 就你不管你怎么样，记住孩子那会儿不大，两个手成人的两个手基本上可以把它包裹住。 嗯， 能够托住一个手，托住颈部和脖子这个部分，保证他颈椎的这样的一个稳定。 嗯， 另外一个手托腰部的那个地方就可以了。 对，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在前两三个月的时候，那段时间确实因为还好有阿姨有月嫂在帮忙，然后加上妈妈啊婆婆啊都还比较有经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算是偶尔只是偶尔抱一抱的时候，也都还是比较正确的姿势。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包括我现在孩子快九个月了嘛，已经我都没有形成竖抱的时候手 在他的脖子和颈部这个位置上， 现在九个月了，其实还好，因为他已经会自己翻身，他的脖子已经有劲儿了，这个就没关系。 但是刚才那个老师也在强调说，其实一岁一里的孩子如果竖抱的时候，还是 最好 要一个 护着 他一点。对， 有时候你如果只像大孩子一样托他的臀部的话， 他一闪拧来拧去的容易闪到。 对，特特家孩子现在快6岁，现在多少斤了？ 他是比较瘦，我们前两天还做了一个检查，缺锌，但是告诉他说你缺锌也缺锌眼。 他现在还会想挂在你身上吗？ 非常。尤其是睡觉的时候。 多重的小动物？ 40斤吧。 6岁。 云淡风轻的说出40斤吧。对于我这一个健身力量级的人来说，40斤，我不想抱。 你一定要相信，如果孩子一直粘在你身上的话，日复一日， 对你的臂力， 你直到可以举起头牛来。 我觉得真的没问题，确实。 因为一点一点加。 那这么说，每一个母亲在她这个带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是一个举重运动员，其实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 负重行军。 对。只不过妈妈们在抱孩子过程当中，也要很注意自己的这个姿势，要不然就会形成耻骨的前移，还有脊椎的这个歪斜。接下来我们要说到关心到的是孕期的妈妈们，孕期妈妈们因为肚子越来越大了，其实这个。原理跟你抱着孩子是一样的，你所有的力度都是架在自己的髋骨这个位置的。所以怀孕期间你到后期你的腰特别特别累， 对， 然后你的坐骨可能也会被压迫到，总之有各种各样的酸疼和紧张的状态。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让孕后期的妈妈们能够放松一下，把自己的肌肉都舒缓一下？据说早晚2分钟可以达到缓解的作用，我们来学习一下。 因为像这个孕产妇，他们的腰背疼痛是特别特别常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有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你也不用去健身房，每天早上给我2分钟，在自己的床上，每天睡觉之前在自己床上坐2分钟，就有效的可以去 帮助。袁老师，这就是您的床，来，我们坐 下 来， 试一下吧，来给我们示范一下。 老师，我躺下了，然后 好，假如现在我们一个， 这太不真实了。 好的，这个就像多了。 这个肚子压的我呀，最近你都别提了。 这不是刚刚怀孕了，这已经怀孕一段时间了。 好，我们有两个动作要点。第一个要点呢，我们要屈膝啊，把膝盖稍微屈一点，膝盖之间呢要保持大概10厘米的间距，用两个手保持自己身体的平衡啊，把自己的髋关节、骨盆向上抬高，尽量的抬。那好，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是啊， 你现在觉得哪个地方的肌肉被拉到了 啊？我的大腿内侧、里侧现在被拉着， 是的、还有呢？ 还有后臀肩， 对，太棒了。那么这个动作呢，我们说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好，我们可以把速度慢一点，让你看看能够坚持多长时间。 好， 我们说对于怀孕的阶段呢，我们还是量力而行的标准。如果呢，对于已经产后的妈妈，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个加强的动作。怎么加强呢？我们试一下，看看你怎么样啊。 好， 把一条腿伸直，保持这个姿势。好的，感觉到什么？ 感觉到痛不欲生。 因为佳佳已经坚持好久了， 我的大腿好痛啊，现在 30秒。然后呢，我们可以换到另外一条腿，再坚持30秒。这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现象，佳佳的右侧的骨盆向下倾斜了。这可能是对，可能是这一侧髋关节时间太长了，但是我们应该保证髋关节是整个的骨盆是平行的。好。谢谢佳念。 好 ，OK 了是吗，老师？ 哇，给佳念鼓鼓掌！你真的坚持到 好久。我孩子不行，老师。 我妹妹就是因为没有做这些动作，下个月就生了。她也跟我说，我感觉我大腿根碎了，因为她一动嘎巴嘎巴的。就是因为没有之前锻炼啊。 我觉得在怀孕之前，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吃这个叶酸是非常必要的，对吧？ 对。 但是呢，有一些必要的体能的锻炼也是需要的，而且我们希望这些体能的训练呢，是在坚持在孕期的每一天。 我旁边这个已经生完孩子一年，快要一年的人 了， 都不停地跟我说他那会儿坚持走路，我就是捂住了自己的嘴，扑哧笑了一下。请问走路叫什么运动？ 但是确实是医生也会说，月份越大，肚子越大，越接近你要生的日期的时候，你反而还要坚持每天有一个常规的运动， 对， 让自己保持一个这样。因为我发现我 走起来比我坐着和躺着反而舒服很多。 是，老坐着保持一个动作，不管你怀没怀孕都是不舒服的。 对， 这个动作其实我事实证明啊，在健身房我们也会练这个动作， 臀桥 以及进阶的臀桥，这个不管是孕妇还是不是孕妇都能练，因为你可以练到大腿后侧和你的臀部，你就可以紧实，你可以锻炼到你平时走路根本练不到的肌肉。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它为什么可以让腰部的疼痛和这个他刚刚说到孕妇的后期腰部疼痛的有所缓解，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效果？ 我想说的，我要站起来了。就是因为平时如果你不注意胯骨前移的话，你的腰是这样弯曲的，是这样往前顶的。时间长了以后它很累。它是帮助你可以用重力，因为你不是肚子有力量吗？躺在地上以后把你 压回来， 压回去。然后你再顶起来做收缩的时候，通过肌肉的收缩，把你的腰部很紧张的一个状态给放松下来。 突然感觉周二节目跟周三节目无缝链接了。 所以我们潮流梦工厂每天节目的这个板块安排是非常有科学道理的。好，到了下午的5:24，我们在第三条的资讯当中要跟各位分享到的，跟我们今天要主要聊的这个话题也有一定相关性。 对， 今天我们的这本新书叫做《你是我的小天使》，特特说呢，是一个最温情的关于如何回答孩子妈妈我是从哪儿来的这个问题。我相信收音机前和网那头的听友和网友，当过妈妈的，孩子会说话的，有自己意识的，基本上都经历过孩子问妈妈妈妈我是从哪儿来的，这妈妈会尴尬。 对，就这个问题确实想要好好的跟他讲一下，需要思考很久，然后从哪个地方讲起，哪些要给他稍微的弱化和软化一下，哪些地方呢需要让他很直白明白到这个道理，怎么能够回答算是一个分满分的80%以上，80分以上至少要有的。 现在在这样一个当今社会，就是对于性启蒙已经开始重视起来的这样一个状态下， 对， 可能很多父母会想要让自己的孩子们去了解一下到底这个生命是如何诞生的。接下来我们这个资讯当中给各位推荐到的是一个英国的性启蒙的绘本，叫《小薇 向前冲》， 一起来看一下。 一个精子，它住在布朗先生的身体里，还有3亿个小精子和小薇住在一起，这真是个大家庭啊。 54+135等于几呀？等于10吗？ 这都不会算，傻瓜笨蛋笨死了。 在学校里，小薇的数学成绩实在是不好。不过他可是个游泳的高手，小布是小薇的好朋友，他也是个游泳的高手，游泳大赛的日子一天一天的近了，小薇每天都在努力的练习，小布也很刻苦，其他3亿个小金子也是一样，冠军的奖品只有一个，那是一个美丽的卵子，这个卵子将在布朗太太的身体里等待着冠军。上课的时候，老师问小薇，如果有3亿个小精子一起参加比赛，你需要打败多少个对手才能获得冠军，赢得卵子呢？小薇回答10个。小薇真的很不擅长数学，不过他的游泳技术绝对一流。游泳大赛的日子终于到了，老师发给每个小精子一副蛙镜、一个号码牌，还有2张地图，一张是布朗先生的身体地图，还有一张是布朗太太的身体地图。晚上，布朗先生和布朗太太亲密地在一起。老师大喊，小薇和其他3亿个小精子飞快地冲过了起跑线，冲啊！小薇奋力向前冲，小布紧紧跟在后面，眼看着小布快要赶上来了，小薇拼命向前游，她隐约感觉到只要胜利，今后就会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

我不叫小薇，我觉得这个名字不好听，我想换一个可以吗？ 那妈妈们给他讲这个绘本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带入进去吗？ 对，就你自己孩子的昵称啊，或者小名都可以。 其实讲绘本故事的话，最好就是把主人公的名字换成孩子的名字，或者呢，就是如果不是，就是比如说你是个男孩，绘本里面是女孩的话，要不你就换这个，把整个性别换了，或者就换成他幼儿园熟悉的小朋友的名字，他会特别感兴趣。 所以要找一个这种代入感。 对 对 对 对，水水是专门做童书这一块的，你们在之前有了解过市面上现在现存的这些跟性启蒙相关的或者跟生命起源相关的这些绘本，有一些你认为除了这个小薇向前冲以外还有哪些你觉得是很推荐的？ 其实我当时觉得有一本特别好，就是其实是两本啊，一个是小鸡鸡的故事。 哦，这个我们家有哎。 对，孩子很喜欢。还有一个乳房的故事。 这个我有。 真的吗？ 我知道，但你当时买的时候， 因为 我们家在想是女孩子。 对 对 对。 可是你知道我当时为什么两本书都买吗？乳房的故事我是拿来做断奶的时候用的。然后小鸡鸡的故事是作为性启蒙的。然后呢，我到手了以后发现，其实两本都跟性启蒙有关系。 对，其实与之相关还有一个屁股的故事。其实我是从屁股的故事先说，因为让他有兴趣，小孩到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是对屎尿屁这种东西特别感兴趣。 是的，是的。 有一本绘本就叫压屁股。对，就是跟这个是一类的。 对对， 我觉得是这样子。回头就是我们私底下如果在需要给孩子购入一些绘本的时候，先提前去问一下特特和水水的一些建议，就是从你们这边先严防把把关，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哪些对于孩子来说是特别需要的。刚刚听说屎尿屁的故事，我就在乐，因为我们现在孩子还没有到那个月龄， 正是屎尿屁的阶段，是吧？他没有思考这个问题， 还没有思考，正在经历这个人生阶段。 其实我们的辣妈酷爸们，如果你对于自己的孩子处在什么样的阶段，适合阅读什么样的类型的绘本有疑惑的话，可以今天来询问。 对， 我们现场两位其实都是专业的嘉宾， 真的是，我觉得这方面真的是问对了。因为我刚才还在跟袁英说，我说我私底下同一个某网站已经开始买了一些绘本，但如果早一天，比如你们是明天昨天来的话，那我可能这个绘本就不买了。我先问问你们，我要买哪些关于性启蒙的也好，还是关于这个屎尿屁的也好，就可以推荐一些给我。 但我觉得其实是这样的，虽然有相对应年龄阶段的一个推荐，但不见得说你们家孩子在这个阶段就只能读这样的书。 是 就比如说刚才特特讲到，就是屁股的故事也好，乳房的故事也好，小鸡鸡的故事也好，是在你们家孩子在 几岁的时候， 三岁左右，他已经会语言的表达了，然后对屎尿屁，他会把这几个字儿放在自己生活的这个用语当中， 对对对， 妈妈我放屁了是吧？ 或者说， 他会说你放屁了， 对，然后他还会什么东西？我见过一小朋友，大概是四岁左右，他就会什么东西都是臭粑粑， 对， 你是臭粑粑，你是臭粑粑，你是臭粑粑， 对， 他觉得很开心。但是我把那个绘本放在了我即将要离乳的时候给我的小朋友做绘本的阅读，我也觉得效果很好，所以其实这就是绘本的魅力所在。 我觉得是这样， 不同阶段都可以焕发出活力。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个故事啊，故事其实是好几个，你拿到的故事是一个故事，它是独立的个体，就是脱离作者母体的一本书。孩子看到的故事是他自己能领悟的故事， 他自己那个小宇宙， 对，他看图能理解的故事，你讲给他的故事 又 是 一个 另一个故事。所以你拿的东西也许不适合他的年龄段，通过你的语言对孩子的了解， 对， 你可以说出他适合的故事。再有还有什么故事他能复述出来的故事，就是另一个创作。还有就是我们共同以此为影子让他续写出来的故事。 我觉得作家真的太可怕了，能把一本书说的像读者达到了六本书。 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作家该做的事儿啊，作家 该写书，这是一个 作家 干的事儿。 不、你要你自己是作家，你想让自己的书销量变得更好一些，一本书怎么能读成六遍呢？你就应该出六本书才对呀。 所以说故事的东西啊，它只是一个蓝本。有心的父母啊，我认为啊，就是我们只是拿到一个素材，可以通过自己的加工给我们唯一的读者和观众，就是我们的孩子做一个定制版。这是我们跟孩子亲子阅读的魅力所在。 确实很多家长包括我们现在也是，就是我们买回来很多书总是期待说，哦，这个绘本特别好啊，然后希望孩子能够全盘接受，但实际上确实像你说的样，孩子领悟到的是他认为的那本书的样子，而我们读完呢又是一个样子，我们跟孩子沟通完之后在最后产生的一个效果又是一个样子。这真的是今天是在我遇到特特之前完全没有想象到的一种对于绘本的一个理解方式。 所以像绘本它就会 有这种租赁的这种状态，跟咱们小时候租连环画不一样。咱们那会儿是因为物资相对紧缺，现在的父母们为什么会去租绘本，是因为就是绘本它可以不断不断的去一遍一遍又一遍，可能这段时间读完然后还回去， 是 过一段时间然后又拿过来再重新读它。然后包括我们之前节目里面也有提醒过父母说，给孩子绘本我们不愿意说给孩子读绘本，说是和孩子一起读绘本的时候，请父母一定要注意第一个要义，就是你不要用手去指着那个绘本的字，一个一个一个说你是我的小天使，这不是认字儿的阶段，这是让孩子跟你一起通过这个绘本当中的插图和他营造出来的那个状态，去发散性思维的一个阶段。 对，我过两天会在六一的时候在荔枝微课做一个直播，我刚才看到已经报名的有将近5000人了。其实呢，就是我在写这个故事的同时，包括在陪伴阅读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学龄前的孩子他的阅读和写作能力是怎么培养，尤其是写作能力，就是我们觉得他不认字儿，但是你会发现他说出很好的故事。 对， 包括我自己写的这本书，那怎么培养？我觉得第一就是把一件事情说明白的能力要让他知道，就是叙述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比喻的能力，再有就是引用的能力。那怎么引用？就是他听过的某一句话会出现在他告诉你的事里，这就是引用。比喻就是妈妈你像朵花，这是今天说的，明天你必须换一个，妈妈你像朵粉色的花，为什么？这其实就是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教给他不认字的情况下，他已经开始创作了。 雷特特此刻化身成了一个语文老师， 孩子要有， 我不就是最现成的语文老师吗？ 真的是要有一个叙述能力，还有比喻的能力，还有引用的能力。 对，因为你读绘本一定会是这样的。我们刚才说的就是租赁这种方式，因为一遍一遍读，其实我自己会有个深刻的感受。首先，孩子他不可能只听一遍故事。 对。 他会一遍一遍让你说， 对，重复性的。 对，其次包括我们人，就我们这一类动物，你是成人，你每两遍读一本书，不同年龄阶段都不一样。你像前两天我跟一个朋友谈起《红楼梦》，他说年轻的时候和现在不一样。我说年轻的时候提到《红楼梦》，我想到都是开诗社、喝酒、划拳；现在中年，我永远想到的是，元宵夜，大家都坐在一起，宁国府旁边一声轻轻的叹息。那孩子更是这样。 确实。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你自己在创作这本《你是我的小天使》，先跟大家看一下这个封面哈。 对， 因为我觉得封面就足够吸引人， 真的很可爱。 就是、一本绘本它的成功，我觉得封面你就已经决定了一半。 所以我觉得 色调， 待会儿可以问一下，就是他们在选择插画和最终定封面的时候，是不是也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一个定版？ 因为今天其实 这特别重要， 因为今天其实这个队伍没有来齐嘛，还差一个绘本的绘画的作者，对吧？我们先来看一看《你是我的小天使》的封面是这样的， 哇， 就是那种悠悠的蓝 ，Tiffany 蓝。 我觉得它不是，它是那种冰淇淋蓝 啊，也差不多， 没有那么偏绿。对，所以就这种蓝色会让人觉得很舒服，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会愿意去打开它。 我想这个颜色应该是给大人设计的，因为大人会说好，这本书我喜欢，我要买回来，买回来之后我要给孩子去读， 尤其是女大人， 这个是天空的，这是天空的颜色， 没错。所以你们在做就是之前的其他的一些活动的时候，有见识到说孩子看到这个封面以后会说这是天空的颜色吗？ 会 有是吗？ 而且我非常感动啊，不好意思打断，非常感动的是这本书打开以后，很多孩子在对号入座，他会觉得，因为这个故事我后来发现他是有共性的嘛，就每一次跟人提起这个故事背后创作的故事，是个妈妈都会哭哦，我怕你们也会哭。 那赶紧，我现在就想。 然后我没有想到是孩子也会有代入感，就我是非常感动的。 那这个创作的背后的故事，从第一时段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对，这个噱头 到底准备什么时候放大招？ 我们现在呗。 来吧，开始。我们来换一个音乐啊。 好的。 换一个 舒缓一点的，适合这个特特去讲故事的这么一个电乐。 好像没有什么太舒缓的音乐。我觉得还是这个，我觉得可以在轻松的状态下，云淡风轻的， 好的， 把我们的泪催下来。 行，那我就开始说一下这个故事背后是什么创作的。 你已经给自己一些心理暗示， 就是我这个类型的人已经开始 在酝酿了。可以，小心你的睫毛膏， 防水的。 当时呢是水水同志到我办公室来，那么我们当时其实都是同行，是做出版的，然后就谈到了儿童的创作。我并不认为我能写儿童文学，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一个我自己身上发生的故事，他当时哭了，这还是铺垫啊。 嗯， 是什么样的故事呢？我就说我发现原来故事是能自己长出来的，他会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全家人一起去创作。一开始我当时公司的投资人还有另一个公司，就是他做马拉松，有一天在香河组织了一场国际马拉松，那么我要去给他捧场，我就带着全家人一起去了，打了一辆专车，从北京，我们家就住在附近，就从大裤衩旁边出发，然后去香河的路上，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堵，还走了高速。这时候孩子就告诉我说：“妈妈，我想吐。”然后那就是晕车，那不能吐在身上，因为没有带换洗衣服，然后他爸爸就跟我说：“那你给他讲故事，讲故事就是让他转移注意力。”我想那讲什么故事能让他对一两个小时呢？就讲那个他最喜欢听最喜欢问的问题，我从来也没有做出答解答的，就是他经常会问我一个问题，就是妈妈我从什么地方来，然后我说妈妈今天正好有时间跟你谈一谈，你从哪里来，很紧张，这个紧张也转移了他的注意力。我说是这样，爸爸妈妈结婚很长时间了，因为我也是结了婚四五年才要孩子嘛，有一天爸爸妈妈觉得彼此都玩得很不耐烦了，那我们该有个小孩了。这天呢爸爸妈妈就决定好了，我们要个孩子吧，爸爸把种子放在了妈妈的身体里，这其实是个性启蒙教育，所以我们在绘本里看的就是很抽象，爸爸真的把种子种在了妈妈的肚脐眼上。然后我说爸爸妈妈就睡着了，手拉手睡着了，我们就梦到天上去了，有一个游乐园，在门口有一个仙女，那么仙女呢就跟我们说，你们俩是要个孩子吧，是想要孩子吗？我说是，她说呢跟我来挑一个小天使吧，我们就去了游乐园，我就把那个游乐园的所有状态形容成他幼儿园的状态，这就是我们说的代入感。然后我就说在这个游乐园里呢看到了很多小天使，有跑的有跳的等等，每个小孩都形容成了他们班里同学的样子，然后他就很开心，他就等着我说，他我说我们看了很久都很可爱都很漂亮，但肯定不是我们要的。我说这时候我们在滑滑梯旁边看到了一个小孩，他的嘴角有一粒面包渣，这就是平时他的样子。我说一笑眼睛就眯起来，那么水水是见过我儿子，他真的是一笑眼睛就一条缝，然后呢他就很激动，他就说那是我吗？这时候他爸爸在前面的副驾驶座扭过头来，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全家人创作的故事，扭过头来说当然是你，你跑得特别快，爸爸在滑滑梯旁想抓住你的那个小胖腿抓不住，这是我们家经常出现的一个状态。 爸爸后面追赶， 对，想抓腿抓不住，然后孩子特别开心，知道是他。我说这时候呢仙女说你们就挑他吗？我们说是，他说不再看看了，我在这个故事里说我们绝对是不看了，就是坚定了我们只要他，就让他感觉很快乐。那么这个故事呢我讲了五遍，在从北京去香河的路上，他就问我说那你们什么时候知道我是小天使的？我说后来呢爸爸妈妈呢就梦醒了，我们就决定只要这个小天使的时候就手拉手醒来了，醒来以后我们俩一对峙发现哎，我们做了一个一样的梦，所以后来你就会发现你所有受过的教育听过的故事融在你的血液里，这特别像我们中国古代说的托梦。然后这时候呢我说爸爸妈妈发现做了一个一样的梦，但是呢很快我们就忘掉了，因为生活当中有很多事儿。可是从那天开始妈妈的肚子就大起来了，九个月以后妈妈去生孩子，妈妈生完你很累没有机会看你，爸爸在产房外托起了你，爸爸大吃一惊说天哪，这不是我在天上挑的那个小天使吗？然后这个故事讲了五遍，讲了第五遍的时候他睡着了，这个故事到此为止。为什么后来我想写呢？泪点在后面，请不要哭了。 那还没有， 还没有， 还在眼眶打着。 就是半年以后，就是我们就没有想到他会，就谁都没有再提起这个故事了。半年以后有一天呢我带他回了我的老家，那么成天跟我在一起就很烦，有一天我就发火了。你就知道妈妈 特别理解，就是不在眼前的时候很想他，天天在眼前时时刻在眼前，烦死了， 真是烦死了。然后我就发火了，那会儿他应该是已经有五岁了，就我就会跟他说四岁多，我说你这样你不要给我当儿子，你出去吧，你看谁家好你就去谁家吧。 哎呀， 但是这个时候半年没有提起那故事了，他突然特别愤怒，他说我在天上好好的当天使，你把我挑回来了，现在你让我去哪里？ 这才是泪点。 这不是泪点，这还不是泪点。 但是我夸你儿子情商太高了， 那我很震惊。 然后真的是就是你自己编的戏啊， 嗯，咬着演出的 咬着牙也得给他演完， 嗯， 然后我想我说那我就错了，但从预言的角度来说确实是你把他挑来的， 对， 你没跟他商量，我说行，妈妈错了，妈妈永远不会说这句话了，是我把你挑来的， 嗯， 他得到了这个童话的肯定，就是他原来以为可能还有点犹疑，这个时候你肯定了他真的就是这么来的、 嗯、 他特别坚信自己是天使，然后他就开始创作了，这个故事是经历了我觉得将近有一年可能有十个月的过程，他当时呢就是听说他自己是天使并且坚定了，有一天晚上我们就住在附近，在附近那个落地窗一个这个大楼里的落地窗、 嗯、 看着窗外见外 SOHO、 嗯、 看着一轮新月、 嗯、 然后就入神了，我想天哪，不到五岁的孩子难道有思古之幽情吗， 有心事 对，我说你怎么了，但他回过头来是笑眯眯的说，妈妈就是那个滑滑梯，我说什么滑滑梯，就忘了嘛， 嗯， 天上是一个月牙， 嗯， 他说我就是那个滑滑梯旁边你们找到我的，他就特别的坚定， 他一直在想， 对，他心里是惦记着这个事儿的、 嗯、 因为他的世界很单纯很小， 对对对， 这个事儿他一直在琢磨着， 对， 我肯定了他，后来我们去看过，在郊外应该是在承德那边国家天文馆有一个观测银河的一个基地， 嗯， 就是特别完整的能看到银河， 嗯， 他就会跟爸爸说说那个河旁边我洗过脚，然后接着就会发展到后来我给他看一个就小孩喜欢看星座啊星星的图，那看到先秦座的时候说这个像个竖琴、 嗯、 我们也知道想像我以前肯定玩过，就是他越来越肯定 自己是从天上来的， 对、 嗯、 就是他在创作， 嗯， 有一天跟我说你别以为是你们挑了我，其实我早就见到你和爸爸了，我在云后面，你们一个在打游戏，一个在写稿子。 这是你们平时 对，就是我们跟他也在创作。那什么时候我开始准备写这个故事呢？中间呢又发生了个事儿，他开始找翅膀。 嗯， 他就说：“那如果我是天使的话，那我的翅膀去哪儿了？” 嗯， 我真的觉得他就是一个预言，在当中是能看到父母的不同。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是想离开妈妈吗？ 嗯， 那你飞下来的时候。”妈妈怕你走，我不想一辈子都希望在我在你身边， 嗯， 所以我把你的翅膀呢就 藏起来了， 没有，我红烧了吃了， 这突然变成了这 样，不敢提这个故事，但是呢后来编辑呢水水同志听到说绝对不可以，写了书里小朋友会吓哭了，这很极端，这是妈妈， 我的眼泪水， 我的眼泪是吓哭的。 接着我们接着说啊，这个故事呢是这样，他就去问爸爸，他说妈妈真的把我的翅膀给红烧了吗，就一段时间内不敢吃鸡翅， 爸爸说不是椒盐的， 对，爸爸就真的很像爸爸，这就是男人们，他说没有，你现在太小了，去哪儿爸爸妈妈都不放心， 嗯， 爸爸呢给他藏起来了、 嗯、 去哪儿了呢，等你以后能长大飞了，不需要你妈妈同意，你想去哪儿爸爸陪你去哪儿、 嗯、 我觉得这就是爸爸， 嗯， 然后直到有一天我们给这个找到一个合理答案，他会问啊，他说我的究竟藏到哪儿了、 嗯、 因为我们的老家分别是福建和安徽， 嗯， 那么他就会觉得我是北京人啊，孩子是这么觉得、 嗯、 为什么我要去你们的老家， 嗯， 那我就给他一个解释，是回去的火车上，我说你不是一直在问翅膀去哪儿了吗， 嗯， 一只藏在了福建老家武夷山的山洞里，一直藏在了妈妈老家安徽黄山的山洞里，你看不到他，他在默默地拽你回家，这是有个合理解释，但是呢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故事就慢慢在发展，但仍然不是我要写他的时候，直到有一天这个话题涉及到了生死，那么这个生死是什么呢，有一天呢我的舅舅去世了，我要回老家奔丧， 嗯， 可是呢孩子就会问我，就会你会离开几天，他说什么叫去世， 嗯， 我说就是人很老很老会到天上去， 这是他人生第一次接触到有人离世 的 事情， 对、嗯、所以他很害怕，他说你和爸爸呢，我说我们也会死，他说什么时候，我说100岁，他说那我们还能见着吗，我说是这样，我们去天上我们会一直看着你，你要相信，但是你看不着我们、 嗯、 但是你看不着我们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爸爸妈妈永远永远爱你并看着你， 嗯， 那一夜我觉得他没睡好第二天早上他想出了答案， 嗯， 他的答案是妈妈我长大已经想好做什么工作了、 嗯、 我不当孙悟空、 嗯、 也不当奥特曼， 嗯， 我要做飞行员，因为我每天都会飞到天上，虽然我看不到你们，但我会离你们近一点，你每天能看到我， 啊，泪点出来了， 还有一个泪点对，最后我觉得这个，然后他就说那我们你们等着、 嗯、 等到我到100岁我就到天上去找你们，你跟爸爸一定要等我、 嗯、 我说等你到天上去的时候我们已经到地上了，这就涉及到轮回嘛， 嗯， 就是你中国古典的东西是藏在你的血液里，你会马上把它给说出来， 嗯， 我就跟他形容了一个轮回，我说 人开始是小天使，被地上的父母挑回来，然后你也会变成父母，再去挑小天使。可是你老了到天上，过一段时间你还会变成天使，被人间父母挑回来。 嗯， 那么等你到天上去的时候，爸爸妈妈会有一个时间差。 嗯， 我们又会到地上来，他说我们会永远不见面了，会不会这样？我说不会，因为他当时就哭得不行了。 嗯， 我说有一天有一种可能，爸爸妈妈在地上又遇上了，我们到天上去挑小天使。 嗯，又挑到你了， 正好碰到你。可是呢有一个问题，我们到时候声音变了，脸也变了，那是极小极小的几率。其实我想教育他，我们珍惜现在嘛。 对， 然后他很伤心，那一夜就没怎么说话。第二天早上起来，他说的话我就决定写这个故事。他说我想出办法来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不是样子变了吗？但是呢，妈妈你还记得斗北吗？因为他小时候喜欢骂人笨蛋。 嗯哼， 我是不许他骂人，但是呢他就想出一个自己的逻辑。他说那个每当我想骂人笨蛋的时候，我自己发明一个词，人听不出来就不是骂人了。 嗯， 所以他发明了一个音叫斗北。 嗯， 然后他说这个时候突然提起来说，斗北这个词只有你和爸爸知道，有一天你们到天上去挑小天使，我就蹲在滑滑梯旁边等你们，谁来挑我都不走，只要有人过来哪怕我不认识喊一声斗北，就是我的爸爸妈妈来挑我回家。所以当时我就决定要写这个故事，也是我这个编辑的泪点。就是你就是做父母的人都知道，我何德何能还让孩子继续选择我。 嗯， 这是我们最大的泪点。但是我那天在首发式上很认真地想了一个问题，这个故事我不是为了让人感动， 嗯， 而是它让我重新思考了一下我们怎么面对离别。我曾经很喜欢一句话，就是怀同样心愿者无离别。但是现在这个故事里，我就想跟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包括朋友啊，就很好的像亲人一样的朋友，其实怀着同样的真诚的爱的人永远也不会离别，你们会有自己的暗号，还会相认的。 嗯 嗯， 而且有这样的一种怎么说，就是我们其实很怕离别，但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了这样一个暗号，我们好像对未来也没有那么害怕了。 对， 就是那种离别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反正写完这个故事，对我自身来说是一种治愈。我会觉得起码对我来说，我也不怕死了。 哎，对对对，你看虽然我们现在哭得很惨，但实际上我们哭其实是有幸福在里面的那种感觉。 对， 就是你会觉得哦，有一天真是面对这样的离别的时候，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期许，都有办法， 原因哭得很厉害。 因为我们现在不能不对于广播里面不能不说话，所以一个在哭，一个在说话。等另外一个能说话的时候，另外一个回家接着哭， 就是把我的防晒都给哭没。 对，我刚刚说注意你的睫毛膏。 其实说实话，刚才在没有听到故事开始的时候，我还真的不是特别相信说特这个故事能一下子把所有人都能够催泪。我想我们两个人50%吧，有可能是我哭，袁一还不会哭。当然我听到你讲一半的时候，袁一的眼中已经有泪在打转的时候，我想那不行，他都哭了，我不能哭。后来我发现 职业的使命感， 对，有职业使命。 但是我刚才看到水水已经不是第一次听这个故事了， 对， 我觉得应该不下三五遍，他还在哭。所以就是我觉得所有人，不管你是不是已经当父母了，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会想到自己的父母， 没错， 跟自己的亲人的关系。我第一个泪点就发生在你儿子说，是你们挑到了我，把我做小天使，我本来好好在天上，挑到了我。 对， 我为什么说你儿子情商很高？就是这种类似的话，我小时候也说过。我有一次在跟我妈妈吵架，吵得很激烈的时候，青春期，我跟妈妈说，我说。我也没有想来到这个世上，是你生的我，你跟我商量了吗？但是当时我妈很气，她觉得说我这么含辛茹苦的自己的女生，她说，我就说我当时是一个非常没有情商的状态，说出了一个大实话。 嗯， 但是你儿子在那么 小， 你给他灌注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美好的故事背景当中，去幻化成了自己是小天使这个事实，然后说出了这样一种很温婉的应对你不想要他的这种气话。 嗯， 我觉得这样的孩子是在爱当中浸泡过的孩子，他在他的父母身上得到了足够的关注和爱。但我的妈妈也是很爱我的，只不过他们的方法没有用到你这么聪明的一个方法。 我其实觉得这涉及到一个教育的话题，就是什么叫富养。我们就是在我们那一代的时候， 是 那在经济或者说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提到的富养更多是物质的， 对， 尤其对女生。但是我现在觉得什么叫富养，比如说我爸爸很爱我，我真的是口袋里掏就只有10块钱，仍然觉得自己是白富美。就是真正的富养一定是 富足的爱的滋养，任何时候都知道首先我的爸爸妈妈不会离开我， 对， 其次就是任何事他们会给我兜底， 嗯， 就是不是说他给你赔钱或者怎么，就是我回家他们一定不会责怪我，不会说你怎么这么狼狈， 他们会站在我这边，嗯， 对，永远不分开，是这个阶段的孩子， 嗯， 能得到最大的抚养， 嗯，太好了。现在在北京时间下午的5:58，我不知道刚才如果持续听我们这个创作故事的朋友们有没有被击中到泪点，如果有的话赶紧来报道一下，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光海青年计划。我现在很狼狈，所以我需要一个时间去擦一下眼泪。稍后下一个整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6月18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11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Makeup, Trending,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第二个小时的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已经把眼泪擦干并且把妆补好了的袁一。 大家好，我是戴毅。基本上来说，我们刚刚在整点之前那几分钟的广告时间也没有闲着。其实按照以往直播的时候，我们会稍微给自个儿透口气、喘喘气哈，不会聊什么。但是因为上一个时段的状态和感觉实在是太激烈了，还没有完全能够心潮平静下来，所以我们刚才在几分钟的广告间隙也仿佛是在做直播，还在跟特特、水水还有跟袁一起来聊关于这个原生家庭和这个爱和生离死别的一些东西，哦，我觉得真的是太过瘾了。 因为特特刚刚这个所谓的创作的背景，这个背景故事给我们辣妈酷爸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棒的，可以说是一个范本，就是怎么样去回答孩子这种关于生命的起源，以及爸爸妈妈以后总有老去和离去的那一天， 对对， 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下一辈子的时候继续相见，怎么样去帮孩子去缓解这样对于离别的一种焦虑， 其实 也是缓解自己，是治愈自己的一个过程。 是这样，我们现在其实是从今年的年初，我们其实是搬到上海，全家搬到上海去住了，可能过几年才能回来，因为家人的工作原因。那么那天呢，就是首发式的时候呢，我是专门带着丈夫和孩子回来的。其实我平时自己的个人活动是不希望他们参与的，但那天特地把他带回来。在这之前的一天，我是去接他一个辅导班，从小区的门走到我家有一个 很长的长廊， 嗯， 走在路上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多树荫里渗下来的月光， 嗯， 我说妈妈明天要带你回去，她像忙得像个商务人士，上午来晚上爸爸就又带着她就飞回去了，一天来回 用的都是那种京沪快速的飞行航道。 对， 对 是，然后我说你很忙，你但是妈妈为什么要这样，不是说让你很虚荣觉得你妈妈为了你写一本书，不是的， 嗯， 我说你现在五岁多已经开始有记忆了，妈妈像你这么大发生的事儿我一直都记着， 嗯 嗯，我是希望你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你记得什么，到你五十岁的时候妈妈应该已经不在了，那个时候你打开这本书，你知道你曾经有多可爱，那会你有你自己的孩子了，甚至于你早婚的话，你会，我说你很早结婚， 嗯， 你有你的孙子了，你告诉别人你看看我妈妈有多爱我，那时候我多可爱，五岁的洛洛是什么样，而且我说等你不是五十岁再过四十年九十岁的时候，你害怕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人世的时候，你不要害怕，因为你到天上去说不定能碰到我们， 嗯， 就是碰不到我们我们仍然会在一起，而且我还问他你记住了吗，他没说话， 嗯，哎，我觉得特特真的早两年迪士尼应该不会拍 Coco 那部电影应该会拍你的这一个，我真的觉得真的是这样子，就是你现在每说的很多话都让，嗯，我觉得这不就是很多人前一段时间看过的《寻梦环游记》的一种，包括家庭当中妈妈，嗯，姥姥奶奶互相说的话那种感觉，就特别像，真的，嗯，我觉得你的思维太超前了， 我是 觉得 说这本绘本是不太足够能够体现它背后的这么多的想法和你去传达这些情绪，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写一本你惯常的成人的书籍。 是我其实是这么想的，就是因为一个人的知识结构会决定他的思维，因为我本身是学历史的，虽然我没有从事历史的工作， 嗯， 但是呢就是他会有一个思路，就是你永远在发生的这一刻想到十年二十年后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是，发生过的这一段永远会成为历史， 对，你永远会就有一个判断，是拿十年二十年后的纬度， 嗯， 时间纬度来判断自己，所以我那天跟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其实就是希望他在五十岁的时候能想到这一天， 嗯， 就像提前给自己写一封遗书一样， 嗯所以当洛洛知道你给他写了一本书，或者也不能叫说你为他创作， 嗯， 你把全家一起创作这本书写成了绘本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他非常感动很激动，然后但是呢就是很有趣啊，大人小孩都一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一种采访，就是， 小孩子的激动是什么样子，还是那种像他表现是什么样的， 他就是我比如说你去采访一个人， 嗯， 你把这个东西给他的时候，他第一反应可能是我不想看，有没有过？非常害羞， 非常害羞， 害羞 躲起来。 但是他会自己偷偷看，嗯，然后但是有一点可以看出来， 这是小孩子的表现。 我跟他说，我说你跟你的小朋友们说过吗？说你妈妈为了你写一本书。他说我没有说，我准备毕业的时候每个人送他们一本书。 他也想好了未来的事情。 对 对，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肯定是对他是一个纪念嘛。所以我觉得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啊，我只能算是个记录者。这也是我希望。我们的听众也好，观众也好，其实你现在就可以拿起一支笔来，有意识地记录你孩子说无意间说的那些话。 嗯， 他也可能变成一个故事，你们全家创作的一个故事。 嗯， 不管他能不能出版， 嗯， 让他活在一个童话里，他在这个就是在一个闭环的故事里，他可能做一个很好的梦。再有，他会成为一个全家的一个纪念的纽带。 对， 嗯， 因为现在就是智能手机发达了以后， 嗯， 你会发现很多家长。他已经疏于用文字去记录一些东西， 嗯， 因为他会觉得影像的东西可能更全面。 对， 但是你会发现影像的东西特别的碎片。 对， 所以 没有时间过来整理它。 嗯嗯， 对，你没有时间整理，你会觉得说反正他们一直存在。 嗯， 但也许你某一天换了一个手机，没有备份好，它就全部都没有了。 对对对。 然后你连一点那种可以找回的痕迹或者线索都没有。 对，而且你也会觉得东西太多的时候，你也没法找回，你就觉得算了，就把它忘掉了，把它放掉了。 嗯，其实我觉得每个孩子吧，都是天才。就看就是你母亲或者父亲有没有有意识的记录。你像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有一天跟我说他在敷面膜， 嗯， 他的女儿说妈妈你好像一片藕片我觉得天哪，这是多么天才的比喻。 哦， 那就是你是否有意识的去记录孩子的这些东西。 哦， 嗯， 特特是经常会用文字去记录和孩子之间的一些对话的。 对对，原因有我的朋友圈。 对，我经常看到，然后我会忍不住的在下面留言和点赞，因为我觉得孩子真是太可爱了。 对对，很有意思。比如说我们就是刚开始他小孩知道星座这回事的时候， 嗯， 会回来跟我说，说妈妈听说金牛座的小朋友爱钱。我眼皮都没有抬，我说那巨蟹座的小朋友呢，他是巨蟹座， 嗯， 就很谄媚说 巨蟹座的小朋友当然最爱妈妈了。 小孩子的一 年，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我身边有个朋友的孩子，他说话的比较早，大概男孩当中他一岁多就会说了，到两岁的时候就已经几乎就是 话痨一个， 对，出口成章。到有一天妈妈在给他洗澡的时候，坐在那个澡盆子里面，然后不是要起来吗？洗完了，他又伸手这样戳妈妈说：“妈妈，拉兄弟一把。妈妈都笑扑倒在浴盆里了。 对，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你该把它有意识记录下来，而不是仅仅当做一个笑谈。其实要有一种家庭档案的意识。 对， 还有就是怎样指导孩子写作这个事儿，首先你可能会深埋一个种子。 等一下，怎样指导孩子写作这个题目就感觉是很像 的， 就是学而思培训机构会做的一种什么讲座。但是我知道特特接下来要给辣妈酷爸们这个指导，一定是会让大家觉得真实可行以及不枯燥，是趣味的。 是这样， 对不对？ 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你写作不是说你一定要成为作家，你有流畅的语言表达能力，不管是口头还是书面，都会帮助到你，起码你的思维是很明白的。 没错，这确实是。 所以那你怎么培养他？你要会发现种子，播下种子。发现就是比如说当我发现孩子已经认为他是天使的时候，你要去配合他演出。那比如说埋下种子，我自己就会有一个真实的经历啊，我可能比别人理想都会来得早一点。我可能五岁的时候，为什么我会跟孩子说我妈妈像你这么大就有记忆了，我五岁的时候就知道我这一生一定要干这个工作。因为我记得很清楚，也是上小学之前的那个暑假，我跟爸爸躺在凉床上，我爸给我讲故事。他讲的呢是史记上面的项羽，说项羽已经穷途末路自杀，乌骓马被那个船夫给救到船上，但是看到项羽自杀就跳到了江里，当时我就哭了。这个事儿也许一般的父母甚至会说你怎么这么爱哭，但是我爸爸当时跟我说的一个话呢，我后来才明白，他说你已经有了人生第一次和文学有关的感动。 确实，绝对是。 爸爸太厉害了。 对，所以当时 是爸爸有了发现的种子， 然后你就知道，那文学是什么，就是你也不知道。然后爸爸说，我当时我爸就跟我说，你以后想不想写这样的故事让别人哭？我说当然想。他说那你就可以当作家。就是我不知道什么叫作家的时候，是不知道什么叫文学的时候， 但你知道我可以以后用文字来感动别人。 不是可以，是一定。所以后来我想 坚定信念。 对对，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有很多人在长大以后，可能到30多岁你才知道你的工作不适合你，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会觉得我很早我爸就在我心里埋下一个种子，什么是好的东西，你可以跟这个好的东西发生关系。这是一个培养孩子写作吧。 你成年之后，或者说你在嫁人之后，或者若干年之后，你跟你爸爸有回忆起这样一段故事吗？ 就当时候在凉床， 当然 你对于文学， 当然 爸爸记得这个 第一次触碰的经历吗？ 我当然记得，就是我在很多场合，包括我出的第一本书，我都在最后一句说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杨连中。因为我觉得没有小时候那个种子， 就没有现在 不可能。因为你会花很长很长时间在寻找自己要干嘛。可能我之后大学毕业也做了几份工作，但是你从来没有想过说我人 放弃那个想法。 对，我人生的终极目标已经是这个。那是为什么呢？你五岁的时候就知道你要干嘛了。 你现在出的每一本书爸爸都会看吗？ 就是已经让我感到很难堪了。就是他会就是父亲这个也很难堪啊。我不知道你的父母会不会，你们的父母听你们的节目，推荐所有的人听你们的节目。是这种，就是女儿会很难堪。就是当一起比如说一个桌子吃饭的时候，她会突然叫起朋友的孩子，或者是比你小一点的表弟呀，或者表侄什么，说哎来背一下你姐姐或者是姑姑的文章。 并背诵全文。 对，真的很难堪，但是很感激 老老父亲和老老母亲，只是用这种方式把对于自己女儿的认可、骄傲以及爱。但这种方式可能会让现在的你们、我们会觉得很难堪。 你们也有这种经历是吧？ 我妈妈是那种，就是每一期节目几乎都不会落下，而且因为就是我们广播嘛，它的特性就是你是当时线性的嘛，所以我们是直播，我妈就会在外地就像监控一样，你今儿干嘛去？怎么上节目呀？很吓人，知道吗？可能我真的是被单位派出采访或者怎么样，我是有工作的安排。妈，你怎么知道的？我听了呀，你节目有你呀。 对，就是这种尴尬。 我相信这应该是在演艺上班的初期一定会七七监听，现在会好点了吧？ 现在会稍微好一点，但是他现在会 就是联合我的孩子和我孩子一 起在家放着当背景音乐， 就说来跟姥姥一起看一下妈妈的节目。 所以你在电节目之前监控摄像头看家里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拿摄像头在看你是吗？ 哎呀，这可能也是一种轮回吧。 对对， 这很有意思。就是这个特特跟我们讲了很多自己生活当中的事情，我觉得能够就是那么开心的畅聊自己的这本书背后的以及自己童年时期的一些想法，这是我们当时在前期在聊说上这个节目要怎么来安排的时候没有想到的一些碰撞出的火花。 其实以前我不是因为我身边也有从事文字工作的，因为我不是特别羡慕说他们的文笔，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是一个是多少年来的一个积累的过程。我先特别羡慕特特一点，他的思维极其的清楚和明确，就他会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写这个，我写完之后是要干什么。后来想从事学历史的， 你不觉得就是以往大家会觉得说 太 轻易 了，它是以历史的长河作为自己的一个思考点的确立，跟我们平时那种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会想说以前以往大家会特别粗犷的去分理科生和文科生，像特特这样的，像咱们从事相对艺术或者是文化产业的，可能都相对是在 文 科生这方面当中，然后理科生就会说你们文科生或者你们搞文字工作的， 对对， 是没有什么逻辑思维的，你们就是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那些 情感会更多一些， 学业的东西。但其实现在你会发现文字工作者的逻辑性也是很强大的，不然他无法写出让人感动或者让人动容， 对对， 让人有代入感的东西。所以以前的那些对于文科和理科那种都是偏见。 对，我还经常说你们理科生。 哎呀，今天我们推荐到特特最新带来的这本绘本，关于孩子问到我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各位父母们可以去在这本绘本当中寻找一些自己的版本。 对 对，包括方法，其实特特之前也给了一些方法论了，怎么样去帮助孩子和自己去找这种代入感。我就特别想问说，关于这个我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在座的几位有没有曾经被问到过？特特是肯定有了， 对， 不然就不会有这样的故事诞生。 我还没有。 对，我们俩还都没有，是因为孩子还不会说话，但是总有一天会遇到。水水呢还没有成为母亲， 是的， 所以你也有一天会遇到。 对， 你们有没有过设想，尤其是水水你跟特特合作这本书以后，你对自己之后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设想过怎么来回答吗？ 我从他这本书之后我觉得我自己就有答案了。我一定会告诉他你是小天使。而且我身边的朋友，很多朋友读过这个故事之后，他们自己的孩子表示他就自己相信自己是小天使。然后有一个朋友，他家的闺女会问他说，妈妈，我以前在天上做小天使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孩子会由此而引发很多很多的问题。 对对对。 然后另外一家那个姑娘，她才4岁，然后她每天都是说，哎呀，我是小天使。她从心里她就认定了自己是小天使。那我觉得让孩子自己认定自己是小天使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美好。 我觉得你们这本书在售卖的时候可以配一副小翅膀。 我们当时 首 发式就是带翅膀了。 我们首发式邀请的所有的小朋友都是小天使的模样。 所以你们还缺这样的市场营销吗？ 你可以带翅膀 可以来。 我其实在说这个故事之前曾经打发过他很多次，就是关于我从哪里来这个也都是段子。原因是有我的朋友圈，经常看我的朋友圈要写孩子的点赞。其实当时也很搞笑，他先是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你是从垃圾桶捡来的，这个我们所有人都说过。 我跟你讲，在我还没有孩子的时候，我也想过，如果有孩子问，我就会逗他说，有两种方法，两个版本，像你说，要么就是从垃圾堆里捡来，要么就是从大河里边捞出来的。因为我经常看到那个，就是以前电视剧说孩子就是河边捡了一个孩子，然后那个 大海啊，母亲 嘛，对对对，然后把他带回来，说妈妈又生长在秦皇岛，在海边，所以正好把你捡回来。 他是不是充话费送的呀？ 对对对。但是我儿子呢？ 段子的版本。 我儿子呢？他是内心很强大的孩子，他是不相信自己是垃圾桶捡来的。 有些孩子就会说别闹。 对，他就当我不断重复说你是垃圾桶捡来的时候，他有一天呢就找到了他的出生证。就是我说完他就咚咚咚就把出生证拿给我看，因为有一次跟他解释什么叫出生证，他说而且把出生证放在最显眼的我就是书桌上有一个相架，就放在他说你自己去看。 然后明着打脸。 对，然后呢，因为我们学校原来门口有很多就是什么假证件啊什么的，后来被给收，就是给收了起来。对对对。 我就跟他说妈妈20块钱以前办的，仍然没有打发他。他说，我说你真的是垃圾桶捡来的，然后也是想过几天他又跟我说不可能，我跟爸爸长得一模一样。 嗯， 我说你们俩是一个垃圾桶捡的。 这绝对属于是就是顺着孩子的给的答案继续往下 编。等一下，我突然觉得特特在说自己的婆婆是垃圾桶。 没有这个意思， 我 纯是挑问。 我是阴谋论。这是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所以就是因为之前老是这么打发他， 对， 那天我说我正正实实跟你谈这个问题，就孩子是能听出你的语气和态度。 哦，原来 他 正正， 对，他觉得这是真的故事。 对对对，所以你们家有那种暗语，就是当你叫他全名的时候，你的孩子就知道妈妈要跟我聊正事儿了。 对，一定是这样。你们呢？ 我小时候最讨厌我妈叫我全名儿，嗯，就意味着我不是挨打吧，至少也得被训个一个小时。 对对对， 到现在我都不喜欢别人叫我全名。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因为马上你肯定也会这样子，因为你好几次跟我说刘子渊，哦，就是你喊他原名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知道我有事儿了，我的妈妈要跟我说很正经的事情。 对对，会这样， 因为你也是不自觉就有这样一种感觉。 习惯是家长培养出来的嘛， 家庭的熏陶。 说回原因刚才提的问题，就是在我没有小孩之前的时候，我也设想过这个问题。一个是我就是也是坐着无聊吧，就想说，当开玩笑回答是一种问题，然后不开玩笑回答可能就是说，妈妈需要把这当做一个特别好的测验，然后呢你给妈妈几天准备的时间，我要去好好的收集一下资料，看怎么给你回答这个问题，然后过几天之后，给孩子一个算是比较完整一点的答案，然后我可能会去参考各种绘本啊，性启蒙的绘本啊， 你要 搜一下资， 你要等到孩子向你发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才去学习绘本。 对对对，这就是火象的妈妈，就是这个样子。 还好我在你孩子没到一岁的时候向你 介绍我认识的特 点。谢谢谢谢。 这样你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准备一下。 其实我想可能很多爸爸妈妈也是这样子的。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借鉴和一个范本。 但是说实话我还是没有想好怎么去跟他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现在回想起我曾经问我妈妈我是怎么来的时候，就是我妈妈跟我说的是爸爸和妈妈很相爱，后来我们就谈恋爱了，但是这段话用无锡话的版本讲的。你们想听我说一下吗？ 好呀 好啊。 爸爸虎是妈妈小金刚的得力，就谈恋爱这个用无锡话是得力。但是我当时还处于一个语言就是无锡话和普通话对我一样，都是一种陌生的语言。谈恋爱这个得力，这个无锡话对我来说是一个新词儿。我当时就听成了谈礼盒。谈恋爱听成了谈礼盒。我心想说礼盒不就是一个盒子吗？有什么好谈的？我爸就顺着我这个话往下说，对，爸爸妈妈就比了一下谁的盒子更大。后来这个盒子就越来越大。然后你就从盒子里面蹦出来 了。 其实你爸爸也在创作。 他顺着我的这个思路就编出了一套故事。 对对 的，一直到上小学我都一直认为是这样的。后来曾经我就跟妈妈，有一天我突然跟我妈妈说，我说我以后也会有一个宝宝。我妈说对呀，你以后也会生一个宝宝。 我以后有一个盒子。 我说，然后我妈就逗我说，那你那个宝宝在哪儿，现在在哪儿，你知道吗？我说我当然知道了，在我的肚子里呀。我妈说那他现在什么样子？我说现在只是一个小种子，然后他会慢慢的发芽，慢慢的发芽，等到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 他就生出来了， 就生出来了。 我 也不知道我是怎么逻辑从 你也在创作这个故事， 所以就是剖腹产就是拉抽屉是吧？ 所以我不像特特那样对于小时候的事情记忆那么清晰。我只是有一些片段的记忆，就谈礼盒和肚子里有一颗种子这个事情。这两段我是能够清楚的记得，但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你们记得小时候你们自己这个状态吗？这个阶段 我刚刚想接特的那个故事，就是特特跟他爸爸在凉床上聊这个 史记 的时候，就是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我将来就要做这个职业。我是大概在3-4岁的时候，但这个故事我不记得很清楚了，是他们描述给我听的，说我们当时坐船回老家，因为坐船需要等集体时间到点之后才会放行让你上船。但是因为当时我很可爱，在路边玩，在那个岸地上玩，然后就给那个等于说 看门时间那个叔叔唱了一首歌，然后叔叔说你唱得特别好，于是我先提前放行，允许你们一家三口先上船。我爸妈大概在我上小学给我讲这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原来我唱歌这么好，那我以后可以多唱歌，就是我有这种暗示给自己，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做一些文艺方面的表演啊尝试。所以基本上我现在能够从事这个工作，其实也是有得益于我不断的给自己暗示，是我唱得不错，我跳得还可以，我以后可以从事跟这个相关的东西，所以家里也会愿意投资去学这个东西。所以哎，他刚讲那故事，我当时碰撞上，我说哦，原来其实我也在那么早的时候跟文艺有了一个最早的亲密接触。 原生家庭很重要 超重要的。所以这个恭喜我那天还在跟我的朋友说，我说为什么会从事到就是主持人这个行业，我说我从小那会儿咱们那个年代都有个共同的记忆嘛，就是爸爸妈妈那会儿还没有汽车，没有四个轮子， 对对， 不是自行车就是摩托车。 嗯， 我那会儿从记事儿起，每天上幼儿园和小学的路上坚持了九年，就每天一上我爸的车，我爸就说绕口令 啊， 真的绕口令，就小时候几乎就天天都是这样，就路其实很近，大概就是15到20分钟。 那有几首了绕口令了？ 不管刮风下雨都是在坚持， 至少堵不上嘴没关系， 至少九年时间。然后后来我的朋友就跟我开玩笑说：“你爸爸真的是太讨厌了，为什么不能从小培养你一些安静的爱好呢？哪怕是背古诗也行，至少你会稍微文气一点。绕口令多么吵闹的一件事情， 但是把你从南方送到了北京，好吗？ 真是， 又是作者说的，原生家庭太重要了。绕口令也决定了我之后的性格。 那你会用无锡话说绕口令吗？ 啊，那不会 耶，必须是普通话。 对，普通话。 那你可以用无锡的方言然后来说几句，不用那么快，我们来听听看。比如说山前有44只石狮子，山后有44棵色柿子树，像这样的绕口令。 让我来翻译一下，我是人工翻译器。 好， 山前有44只石狮子， 山后有 我现在无锡话你说的不是很好，如果网友当中有无锡人肯定会笑话我。 嗯， 山海带有44棵紫色树，就是无锡话，对，无锡话跟普通话押韵方法是不一样的， 嗯，但是也蛮难的念的了， 很难，非常难。 恭喜你来到北京，终于把舌头放开了。 哎呀，太可爱了！我们一直在从这个生命起源一直聊到了自己的小的时候， 原生家庭， 对。一会儿我觉得还是要让戴毅和水水和特特回答一下小的时候自己问爸妈妈，我从哪里来的时候父母是怎么回答的。 好， 很期待你们上一辈你们的家长们是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的。 我好像问他们之后他们就很羞涩说，哎，这个问题不要你小孩子不要知道， 对对， 就没有了。 我们也 没有了。 我的父母是谁？ 对对对， 我是我爸妈说你是捡来的， 然后你就信了。 那小时候其实听到这个答案的时候真的很失落，我今天还在给我们推广写一个稿子，我说我们那辈的父母，然后你问父母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不会从这种科学的角度， 对对， 然后去告诉你，他就会说我是用什么什么给你换来的，然后我是从哪捡来的，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想想，我为什么在那里父母就只捡了你没有捡到别人，然后我为什么用 对 我为什么用东西只换来了你没换来别人，我觉得其实他这个背后隐藏的是一个爱的一个很深的一个爱的深意和缘分， 嗯， 然后所以父母才会编造出说我从哪捡来了你，但是我们 这个话 捡来了另外一个人， 对他们这个话的后面也是有这样爱意在 的，是 的， 虽然我们听着很失落，但是你想想我们那一代的父母他是很难去表达他自己 的爱 的， 他们 的爱 都很含蓄， 是的， 对对对， 不管是妈妈还是爸爸他们自己的爱都藏得很深沉，他不像我们现在的孩子天天说妈妈我好爱你，然后怎么样爸爸我好想你， 这就是90年出生的比我们小一点的小朋友，他会想知道说，那你们的妈妈，我们的妈妈都是在50到60年， 对对对， 他们可能表达爱的时候，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稍微表达起来会含蓄一些。而且我记得我问过这个问题之后，他们给我的回复让我很失落，以后我就再也不会去问这个问题了。就他会让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应该你问。或者问完之后会有爸妈生气， 是禁忌， 于是我再也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了。 是的，我记得我当时问我妈的时候，我妈可能没有正面回答，但是我爸当时绝对说不能说是捡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一个万人大厂，是一个三线厂，我们厂曾经就孩子就是样本很多啊，就是同期肯定是有100多个小孩，那么其中有一个孩子可能是比我们大一点，那我爸就跟我说，就是也让警告我妈，就是说我们厂确实有个小孩从小告诉他是捡来的，

就是老母亲嘛，聊到跟孩子相关的东西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有共同语言。 嗯， 那节目开始的时候，为了缓解水水的这个 焦虑和紧张， 我们就是一个闺蜜的下午茶。 嗯， 然后事实上也确实是做到了这一点，又哭又笑啊，就像人生一样，笑中带泪，泪中有着喜气在。 对， 那刚刚在。马上要开始节目的时候，我们突然又聊起了说孩子怎么样去表达对父母的爱。 嗯， 因为上一段最后我们在说父母怎么去不太委婉的，不要去避讳的， 嗯， 不要闭塞的去表达自己对于孩子的爱意。 嗯， 我们的每一代父母都在成长， 嗯， 也发现在这样不断成长的过程当中，孩子也跟我们一样在成长。 对， 嗯，所以特特也在跟我们举例说，你现在面对一个即将26岁的小男孩， 嗯， 你现在想要去到职场当女超人之前，每天都要有很仪式感的一个离别仪式。 对对对，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我们的离别仪式现在就是数字是不能说几何级吧，每一天都比前一天要多一些。 嗯， 那么我们现在的仪式已经到了亲四下抱四下，左右手各挥十下。就有人曾经见过我的一个闺蜜说，你们家像邪教一样。你知道左右手怎么各挥十下吗？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各挥十下。而且有一天竟然我出门之前跟我说了一句，你发誓出去不能抱别的宝宝。 嗯， 然后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小男孩就是这样， 对妈妈的依恋会多一些。嗯， 对，曾经跟我说过，说你出差只能8天， 而且他之前强调过，他们家宝宝大概是在6月份，5、6月份的出生。 就是很 不 家， 7月是吧？ 很 巨蟹男，巨蟹男。 嗯，他跟我说妈妈你只能出差只能8天之内，爸爸可以出差365天。爸爸很失落，爸爸说我不想出去365天。 爸爸直接可以驱逐出境了。 所以现在对于你的儿子来说，对于这个小巨蟹男来说，你就似乎是他的壳一样。 嗯，对，但其实这个是我可能下一个绘本我要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我已经很敏感地意识到他不分，他不会分别离别。我们其实在上一本书讨论的是大离别。 嗯， 但是这个时候肯定要面临一个怎么说，要上小学了。 嗯， 就像断奶一样。 没错， 你的身体必须要分别。而且其实这里可以跟大家就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心得，之前我在做一个直播的时候也讨论过。 嗯， 我的孩子有一天突然知道了一个概念叫全职妈妈。 嗯， 他知道了以后欣喜若狂，就他就知道了一种可能性。他说妈妈 如获至宝。 对， 你可以全天在家陪我了。 他说 还有一个工作叫做全职妈妈。 对，他说 试一下全职妈妈了解一下吧。 对，然后我说有全职妈妈你就要做这个妈妈。我说不行，别的妈妈可能是全职妈妈，妈妈呢是对自己还是就是全职妈妈对我来说不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有的人觉得很开心，那绝对不是我。 嗯， 他问为什么，我就给他绕了一个大圈子。 嗯， 因为我的妈妈呢是在退休以后学了工笔画。 嗯， 画得很好，上就是他上了可能有10年老年大学，现在就有人买他的画。 哦，哇 啊。然后呢不管他画成什么样，他有个爱好。 嗯， 那他来带我的孩子的时候呢，我的孩子很调皮，跟姥姥之间有很多冲突。 嗯， 我曾经我妈离家出走过，带着电视遥控器离家出走，为了不让他看动画片。 这么激烈。 对，在小区里就看到一个老太太举着遥控器，很奇怪，就像要上朝一样。然后但是呢就他们之间因为各种事情他是有摩擦的。可是呢每当姥姥画画的时候，孩子保持了极大的安静和尊敬，尤其画一只鸟要上好十几遍色。 嗯， 真的画出来的时候孩子会哇的一声。有一次他自己画画的时候会突然说了一句说，什么时候我能像姥姥那样画出来以后被别人挂在墙上。 嗯，所以在他眼里姥姥是有他崇拜的。 对，他当他 除了画画之外一切一无是处。 对， 只有画画的时候世界安静了。 是，然后我们回来说全职妈妈，那天就跟我说全职妈妈这个事儿。我说妈妈做全职妈妈不会开心，而且呢妈妈会想到几十年以后。 嗯， 那么等你有了孩子，妈妈来给你带孩子的时候，我希望你的孩子除了跟我就是有这种带孩子的这种交往， 嗯， 我们在吵架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摩擦，那有一天我的某一件事也能像你看到姥姥画画那样发出哇的一声。可是妈妈如果现在就在家里做全职妈妈，我觉得我的发现和创造都没有了。虽然她不懂， 嗯， 但是所有的事都从不懂开始嘛。 嗯， 我就跟她说，我说妈妈现在很忙，当有一天你有你自己的事儿去做，我给你带孩子的时候，你不会担心我没有事儿做。 嗯， 你的孩子也会由衷的说一句哇。 哇， 所以后来孩子这件事就不再提了。 嗯，他虽然没懂，但是似懂非懂。 感觉说哦，是这么一个关系。 对对对， 特特跟在直播开始前一直在强调有几件事情，一个是叙述能力，一个是比喻能力，一个是 引用能力 、嗯、他刚刚这段故事又很好的解释了这三个能力。 范本， 真的是范本。 谢谢谢谢。 这是妈妈跟一个6岁男孩之间的离别。我要说一下我旁边这位、嗯、生的是一个闺女、嗯、然后家庭关系就是成了他是可能是第三者。 是吗？ 就是我老公出差，不管是一天 老公的职业的关系，就是经常不在家、嗯、 经常不在家、嗯、他所有在外面跟我说的话就是女儿好不好，有没有生病或者怎么样，让我看看他，有空给我发点孩子的视频，回来之后就是宝贝我回来了，跟我没有任何交流。 宝贝不是你。 对对对，宝贝是女儿，宝贝不是我。然后所有事情都是跟女儿有关，然后回来也是跟女儿亲昵，然后所有关心的话语80%都是关于女儿的吃的喝的。 你会难受吗？ 我还 这点不是最难受的，最难受的是他女儿的反应。 嗯，就是女儿会看他是这种表情看我。然后只有看到要喝奶才会露出点笑容。我说我知道了，我是透明的，我在这个家里面，就我只是一个奴隶来服侍二位的。 其实没有， 没有了。 来特特疏导一下他。 我曾经跟我老公说了一下，我昨天还跟他说，我说那个你不要把我当做就是快40岁的女人，你能把我当做一个快40岁的小公主吗？露出了那种很尴尬的表情。 尴尬而不是礼貌的微笑。 对对对，非常。因为我曾经也问过他一个类似的问题，我说你是爱上了我的美貌还是爱上了我的才华、嗯、他说我就爱你这种幽默感。就说到这个，我曾经跟他说，我说大概是小公主的意思，我说不要因为你有了儿子以后你就把我当大人，你可不可以感觉你有一儿一女、嗯、他说是啊，一个儿子一个婢女。我觉得可能 用词极其妥帖。 对，我觉得是不是大部分男人都是这种感觉。 可是我是觉得说我有了一个儿子以后我变成了我两个儿子，大儿子和小儿子。 对，这是很多家庭的状态。 对对对、嗯、但是 好在你老公情商很高， 但是 你还能做公主。 我们偶尔还是会有那种两个人坐在车里面，就像昨天我老公很喜欢看抖音最近、嗯、然后他会经常跟我分享他看到好玩的东西，然后我也发现哦，原来有了小视频软件以后的世界变化这么多端。嗯，我以前是音乐 DJ 出身，嗯，所以我自认为在音乐上的就是这种 造诣还是可以的， 可以。我以前会觉得说哎，抖音上的音乐就是对吧？ 对。 我昨天跟他在去机场接我妈妈的路上，我们俩在车里面一起喵喵喵，就是跟抖音神曲，然后两个人就笑到跟白痴一样。 其实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这样也是夫妻两个人在像找回当年谈恋爱的一种 状 态。 而且我觉得夫妻之间还会就是共同模仿孩子，比如说我跟我老公昨天我们做了一件很浪漫的事儿，因为我回北京出差，嗯，我老公也回北京出差、嗯、然后就都很忙，我们约了半个小时喝茶， 这很浪漫， 我觉得很浪漫， 前面一点都不浪漫。这超浪漫。 然后告别的时候我说那我就去忙了，然后回头我就说那应该亲四下抱四下，然后他说还得左右手各挥十下。 哎，其实我觉得在于这样，其实两个人夫妻在同一个地方出差、嗯、相约吃个午饭喝个茶，对于很多现在的都市人当中也是这样，但他们不会把这个认为是一种约会和恋爱，他反而会觉得对，就是你的浪漫心情的缘故，就是你是一个愿意把生活的很多东西过成浪漫感。 是这样，就是那个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里面说、嗯、闲的人跟你时间没什么、嗯、忙的人手里抢出来的时间才珍贵，那如果两个人都忙愿意抢出这半小时喝茶、嗯、我觉得挺浪漫 的。真 的 是， 而且是两个人，我觉得所谓的节奏是同拍的、嗯、就是这样的状态，就是你认为这是浪漫的，他也会认为这是浪漫的，而不是说一个人翘首以盼的就盼这半个小时，然后另外一个人说你赶紧的快点，我还有5分钟要走了。 你说就是我们的家庭的状 态。是不是不是 没关系，没关系， 太戳心了， 戳心，戳心也认了。 我觉得不会不会、啊、他能够这么笑着说出来一定不是这样的状态， 只能说我大条啊。 在意 不是，你是 为了孩子要忍。 你认清生活真相，仍然能面对生活、 哎、 笑对生活。 所以我觉得这种人是不太会抑郁的，认清生活状态、嗯、即便很苦涩我也能够笑着把它咽下去。 对对 对， 就是在养孩子的过程当中，你一开始会就会经历几个阶段吧、嗯、就是从欣喜若狂，刚刚生出孩子的时候就觉得哇太幸福了，就一点都不累，当妈妈完全没问题、嗯、但是因为你的一个激素水平你在上升， 对对对， 以及另外一个激素水平在下降、嗯、然后当你全部都趋于平衡以后，你会进入到一种 我到底在干嘛，我到底是不是一个还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或者我是不是还是一个优秀的女青年，或者怎样怎样，然后以及到焦虑啊， 怀疑自己焦虑。 对， 其实我有一个经历啊，就是这事儿可能还不只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我在一直想是不是我这个职业的问题。我有个很好的朋友，我是我认为安徽最好的一个作家，他曾经跟我分享过，因为我跟他说坐月子的时候特别麻烦，就是家里可能双方老人， 对， 还有月嫂，而且还有一个什么都不干还告诉你你这个可能做的不对的丈夫，就是举过不利，然后就很郁闷，而且每天都是为很小的事吵架。 对， 于是我就喂完最后一遍夜奶，比如说五点钟，我一定会起来看40分钟到一个小时书。那是为什么？第一个你睡不着，第二就是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是上过大学认字儿的，我不是成天就是在奶粉啊尿布之类 到那段时间会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是在行尸走肉。 对， 因为你随时在喂奶的时候就会被你不想被看到的人看到。 对， 虽然他也是你的家人，是你亲近的人，但是那个状态是狼狈的，而且但你又控制不了。 对，我的朋友就是安徽那个女作家，她就跟我说，她说我跟你几乎发生了一样的事，说我在产假里出了我的第一本书，就是他把所有的稿子全部整理好了，因为太无聊了。我自己是产假没有休完，我就上战场了。当然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就是你上班实在是比在家里要轻松 很多。 对，而且确实你会找到我是谁。就我们今天讨论了我从哪里来，这是孩子的人生三问，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在我的书里头提到了。那么我是谁，其实说的是妈妈的问题。 这是一个漫长的正在进行时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寻找自己的一个人生定位。 对对对， 哎呀，非常开心，今天用不到就是两个小时时间，感觉很短， 太快，真的是像一个小时。 偷偷问我一句话，说你觉得咱们能聊满吗？我说没问题。结果果不其然，就觉得意犹未尽。 是， 我是不知道，我是刚才在跟你聊天的过程当中才知道，特特现在已经把你的就是工作战场转移到了上海。 对对对。 如果以后你还要有机会会来北京的话，咱们一定要提前约。 好啊好啊。 对，我们这个平台永远会在这里张开双臂等待你。 对，欢迎你。 而且 辣妈们是吧？ 对，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会认为说，对于辣妈的一个认知就是身材一定是 S 型，然后长相姣好，然后各种怎样怎样很优秀，就是我们会觉得说辣妈不是说只是这样一个定式，就是在各种职业各种年龄阶段各种状态的妈妈都有可能成为自己人生当中这个辣妈，只要你对自己有足够的认知， 而且你不断的并没有放弃对于自己的要求和对于我是谁的这样的一个追问。 对 对 对， 我们始终都在追寻自己的一个状态当中，最好的状态当中。 其实当时袁一生孩子，还有包括我生孩子，我们俩私下也在交流过，说到底有没有可能会有一天因为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想努力转变成为一个全职妈妈。后来我们都不断的否定掉这个问题，就觉得还是要在职业当中找到那个自己才是最快乐的。 对，但是全职妈妈有的人去选择，第一是无奈，第二真的很享受。我认识一个姐姐，就是真的是当之无愧，才华横溢。那么她就是回去生二胎以后，她曾经跟我说，她说我虽然回家了，但是我从未停止发现和创造。 这确实太棒了。 我觉得那你就是你财务许可的情况下，或者有的人就是财务不许可，他也必须回家。比如说第一胎生了男孩，第二胎双胞胎也是男孩，我遇到好几个，那没有办法。 从此以后告别财务自由。 对， 敬你是条好汉。 就是我们这个编辑他们单位的一个同事，然后我会觉得啊，那你是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你只要没有停止发现和创造，那你仍然我觉得是知道我是谁的辣妈。那么比如说我们在条件许可下能顾全家庭和事业的平衡，应该说是幸运了。 对， 是这样。是哎，不要小看全职妈妈。 对对对， 很难做， 我知道， 非常难，非常难， 对，很难。 我们都是因为觉得考虑一下 全职妈妈， 全职妈妈才决定还是要做上班的妈妈。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要送上我们这个节目组当中也是我们的这个辣妈的一员，这个气象主播王毅为我们带来的辣妈说天气，也希望能够给我们收音机前和网络那头的听友和网友带去一些帮助，也再次感谢特特和水水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稍后在辣妈说天气之后为你带来的节目是活力牛街课，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是袁毅， 我是戴毅， 拜拜 拜拜。 水果就要上市了，这个季节里能够吃到这么多品种丰富的水果，真的是太幸福的事情了。 每次我去水果店呢，都会大袋小袋各类水果来一点，回家之后呢就放到冰箱里去冷藏保鲜。那同事知道了之后呢，就跟我说啊，其实不同类型不同成熟度的水果，我们是要区别对待它们的。那怎么才能区别对待呢？今天就跟大家来详细聊一聊。 首先呢，热带水果不要放冰箱，冰箱冷藏室的温度大约在4度左右。香蕉、芒果、木瓜、荔枝、菠萝、牛油果、百香果这一类热带水果，它们对低温敏感，容易被冻伤，冷藏后不能正常成熟，甚至还会产生褐色斑或者变黑，那就不能吃了。所以最好就是放在避光阴凉的地方。其次，温带水果要熟透了才能进冰箱，比方说像是苹果、梨、桃子等，但是必须是已经成熟的。那如果你想要水果加速变熟，可以用塑料袋把它们和成熟的香蕉、苹果这些乙烯大户装在一起，扎进口子，因为乙烯是天然的催熟剂。还有就是桃子很快就要大量上市了，桃子的甜味主要是来源于蔗糖，而蔗糖在30度的时候产生了比较多，所以如果你直接把桃子放在冰箱冷藏，甜味就会大打折扣喽。那不妨可以把桃子单独用牛皮纸包裹之后再放进冰箱，这就可以更好的保留甜味啦。最后，一些在常温下极易腐烂变质的水果，像草莓、葡萄、山竹等，这是要尽早的放入冰箱冷藏的，因为适当低温能够抑制果实的呼吸强度、酶的活性以及病菌的生长繁殖，从而延缓衰老。但是葡萄洗了之后很容易坏，所以最好直接保鲜袋封装好，再放进冰箱冷藏，这样就能减少水分流失啦。 好的，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啊，你可能会说，我夏天热呀，我怎么才能吃点凉点的水果呢？有没有一些可以冻的水果呢？当然有了，你看像什么冻香蕉啊、冻榴莲啊、冻葡萄啊、冻荔枝啊，哇，这些水果都是非常棒的，可以放到冷冻室里来选择的水果。拿出来的时候咬上一口，不仅浑身凉爽，还是别有一番风味的。那在这里呢，不知道今天这期节目是不是非常适合爱水果、爱甜水果的你们？好，今天就这样，我们下周再会。 那鼓励让我 们感受到相同，就算有再大的风也挡不住勇敢的冲动，努力的往前飞，再累也无所谓，黑夜过后的光芒有多美，本想你我的力量就能把对方的路算有再大的风也挡不住勇敢的冲动，努力的往前飞，再累也无所谓，黑夜过后的光芒有多美，分享你我的力量就能把对方的路 情 长啊，诉不完当时年少，我的故事还是关于你啊。 都是关于